好，欢迎到我 Touch Channel， 终于嚟到 TGS 特集第二部分啦，一上个礼拜就第一部分嚟嘅。虽然上礼拜讲嘢唔系同 TGS 有直接关系题，都系拉埋同一堆嘢啦。继续系我杰达， 末日啦。 TGS 咧，首先讲咗主机战争先。嗱，本来 Xbox 咧就 Xbox 白箱一平嗰部咧，再减3000-29800，本来就好似32800嘅。 日本日元嗰边啦，因为299唔系咩？ 298，好似298。 咁奇怪，299美金变298日元，因为佢好多时主机嗰个数咧，喺日本都有个少少折让，就系讲紧美元几多，就系用100算一美金兑100日元去变翻个日元嘅，咁令到日本嗰边个主机其实实际上平少少嘅。咁但系其实冇乜分别嘅，因为佢唔会因为咁样而有得太大嘅价差。咁佢降翻低，尤其是其实好难咁样理解啫，因为 Xbox 日本冇人买。 嗱，讲冇人买啦。嗱 ，Xbox 之前就我喺 news 嗰度传过，就系 Microsoft 就传紧收购消息，因为 Microsoft 咧喺前几日咧好大动作，真系震惊，真系咩震惊十一亿人嗰种 level 嚟嘅。 你啱啱讲收购嗰时特登唔提嘅，咁啊呢个就收购嗱呢件系真噶啦。咁之前我哋吹水吹咗咁多年啦吓， 佢收购咗ZeniMax Media 依间游戏控股公司咧，佢旗下有边啲公司咧就包括咗 Bethesda Game Studio 啦。跟住 ID Software 啦 ，Acania Studio 啦，咁样隔唔系直接啦，唔好讲公司名，讲就系收购咗 Fallout， 上古卷轴 Doom Quake， 毁罪杀机德军总部依咁嘅大作嘅公司，咁会比较好啲。 即系点解啲人系网上传咗个 get 嚟噶啦吓？即系我问喂，咩哥仔同黑曜石讲，喂，我要替你整翻只真正好玩嘅 Fallout 出嚟，喂，那个版权喺人哋度。跟住就系麦哥就话我买翻嚟啦，啊你买咗科学个版权翻嚟啊，我将人哋间公司买咗落嚟，即系佢系即系话有即系大家就觉得有钱就是任性，即系一个甚至夸张少少形容系改变呢个欧美厂生态系统嘅一次大收购嚟。 因为其实佢收购，因为虽然你话我依家公司讲真会咁容易俾买一个公司咧，其实都有啲问题噶啦，即系睇啲半泽直树经验啦，就系无啦一间大公司会被收购到嘅话咧，都系间公司而家有啲古灵精怪嘢嘅。 咁又唔一定嘅，咁因为美国嗰边嗰度咧，啲工作室其实就点讲啊，相对佢个资产啊，其实唔算好多嘅，而且对佢哋嚟讲咧，有个好处就系咧，佢收购纯粹将自己卖出去，佢有个潜在意思就系咧，佢收购完之后咧会有水喉肥俾你。即系你，我变咗你个子公司，我要钱开发，梗系问老豆攞噶啦。以前要自力更生噶嘛，而家有契爷，梗系同契爷攞啦。 系题外话，而家我有一个人消息就系喺日本咧，搵干爹爸爸活咧，俗称搵干爹咧，搵契爷咧，好似可以好似话申请津贴噶。我哋笑咯吓，援金啊，唔好用援金咪咧，搵契爷， 搵 契 爹哋， 唔系搵契爷可以申请就自由业津贴，算咩业？应该算咩津贴咧？入保就业唔系，经营佢又唔多钱，我唔知佢依家日本又点样批俾佢？不如题外话啦，讲翻单嘢先，因为依家其实好震惊就系，佢一试过追几，因为始终你话做 Doom 啊、Quake 啊嗰啲大公司咧，突然间即系好啱就系，因为而家最大镬就咩啊？冇公司俾独占。好啱就係一買咗公司，你 game 知蝕啦。即使唔俾你獨佔，亦都唔好俾佢Sony 獨佔啊，大佬。 即係呢個幾得意嘅，因為咧首先兩樣嘢，第一就係佢呢公司收購咗好似好大筆啦，其實實際上幾多錢啦？75億美金，係咪真係好大嚿錢咧？ 又好似唔 係，又唔係喎，老老實實。不過咧就簡單理解啦，因為大家好多好多熱門嘅品牌，即係大家好好估值人合，其實實際實收都唔係好多錢嘅，實際佢個公司价值都唔系好多，所以点解话啱啱讲嗰度，佢哋唔系纯粹将间公司卖俾你，当然有部分系因为财困啊嗰类嘢啦，通常都有啲财困问题噶啦。但系现在开发游戏嘅有边间唔要水喉噶？我调翻转问你啊，即系佢个水喉唔止，啲公司冇钱出粮咁惨咁大镬嘅，有时系我想开发个新案，但系自己资金有限，借到有尽，咁开唔到3A 级、啊，或者个3A 级唔够3A，即系咁样，即系嗰个情况系咁样嘅情况，即系等于话，即系黄之华话斋，我哋唔系冇钱，系唔够钱使。咁我谂除咗系李嘉诚，可能李嘉诚都觉得佢唔够啦吓，有边个人唔系唔够钱使嘅啫？即系佢嘅情况系咁样嘅，佢唔系话佢哋真系有财困之类，佢唔系做白某事。即系但系对大家好多可能就咁，B 社因为钱唔足够地多，所以作品要有少少折让咧。 即係好理好容易理解嘅，即係我諗毫無，即係毫無妥協餘地嘅三 A 遊戲不存在，全來不存在，只不咁而家佢多咗微軟做佢母公司，如果佢肯俾錢放個射水喉落去嘅話咧，咁佢個開發就會點講喺最先喺錢方面，甚至係人力方面，即係 Microsoft 你喂我唔夠人咯喂。即係我而家你個 Triple A 大作拉屎最後要收尾啦，唔夠人。如果以前你只能單打獨鬥，可能你就要將就或者延期之如此類。咁但係而家就可以話，喂嗰邊調個人調責人過嚟臨時幫手。咁你阿爺叫到，咁你下面嗰啲工作室你係得閒嘅，你咪撥啲人過嚟。喺人力資源金錢即刻嘢嘅調動方面會方便咗好多。即係咁樣嘅情況下，對公司嚟講其實係無往而不利嘅。如果你嘅心一心你就只係想開發一隻好遊戲。我好老實話你聽，如果而家呢個世代你想賺錢呢，升官發財請走他路。你做 game 真係唔係賺好大咩錢，尤其是你做工作室即係最底層，真係做開發嗰啲啊，做開發十個九個半都黑米嘅。你真係即係當然啦，如果你咁樣情況收購完之後，你可以有翻啲錢啦。雖然最後你都可能係丟咗落去㗎啦。 嗱， 呢個另計。 收購咗之後咧，有第一個動作就係丟嗰間公司咧，就會將佢今年三月出嗰只 Doom Eternal 咧，明年三月就今年三月出嗰只咧就掟佢 Xbox 度出。 即係 配信啦。你唔好即係佢所謂配信之後又網上，因為 Xbox 又出韓出 Pass 嗰啲啊嘛，因為你冇 game 出，咁將出個 Pass 俾你玩舊 game， 佢將大咗又好有名嘅舊 game 擺曬 Pass 裏面。 呢样呢就我觉得你嘅理解有少少唔系好正確。 Xbox Game Pass 点解呢？因为 Xbox Game Pass 之所以咁屈机，因为讲紧其实好多平台都有玩过啲咁嘅嘢㗎啦，即係点解咁屈机就係因为一啲都其实都好仲系好新嘅游戏，佢都系喺 Xbox Game Pass 都有嘅。系好撚恐怖，我见过，因为我屋企嗰个有，我睇过 list， 喂啱啱出冇耐咗几个月咗。即系嗰啲咧，移植都未必移植到嗰啲咧，移植唔切嗰啲咧，都你佢已经喺上面噶啦，好快噶。所以咧，理论上啊，如果你唔系真系好追新 game， 即系追到最新，有 game 玩，好多 game 玩，你真系可以俾几廿蚊，系真系玩一净系俾啲旧钱，唔使买其他嘅，真嘅好认真嘅。如果你嗰啲，尤其是对嗰啲车枪球系啦，即系欧美系嗰啲比较多，比中意比较多嘅话咧，你真系可以唔使买其他 game。 都几二本商人嘅，其实系。 咁佢唔系即系呢个可以算系一个规模效益嘅。我够多啊嘛，即系实际上你咁啊几廿蚊美金，系咪真系好大嚿钱咧？唔系。咁但如果我可以从此就唔使买其他 game 嘅话，其实唔算真系贵嘅。谂下几廿蚊美金咪一只 game 两只咯，最多都系。咁我两只 game 每个月俾两只 game 啊，阿婷，我一个月玩唔止两只 game， 即系等于定食同放题咁解啫嘛。即系我系放题几疏乎啊。我要食乜都有，我随时可以食两三四五嘅粉，仲要讲成个月，成个月慢慢食。 我喺 Xbox Pass 见到有 DQ 十一啦， 即系只要唔系最新嘅，我谂你差唔多过一年左右，因为而家咧你限时独占都成一年啦，一年之后，如果你系等得到呢个限时独占嘅话咧，你一定等得到 Game Pass。佢呢个嗱，佢收购嗰阵时咧，仲有几间有只几只 game 名我唔记得咗啦，因为我冇留意。佢就话 PS5 本来就已经同 PS5 讲咗限时独占噶啦。就好似一年啦，而家就系讲紧一年嘅啫，一年限时独占。咁大家就谂会唔会？咁会唔会反口取消咧？唔会。咁有两种说法嘅，一种就话佢罚心。咁呢个固之言啦，遵守承诺系男子汉啦。但系都有一部分咧，就系、是、其实因为如果你违约咧，系要赔钱嘅。咁 Microsoft 唔想俾佢赔呢个钱，亦都冇犯不着要赔呢个钱，因为一年之后入 Game Pass 几简单，非常合情合理。一年独占之后，全平台开放啦。我哋 Xbox 呢边 Game Pass 搞掂， 冇话睇完呢个表之后，我突然间觉得就系买部平机二千零蚊，买部机买个 Game Pass 每月几廿蚊，搞掂唔使烦。 系啊，你真系除非你如果你唔玩日系 game， 玩日系 game 冇办法啦。但如果你唔玩日系 game， 咁基本上你真系从此可以唔使买其他 game 啦。系啊，第一个讲真，第一个买部电脑啦。尤其你唔系谂住，尤其你唔系话嗰啲一定玩新 game 嘅，即系玩就我有时冇嘢做咧，玩两铺嘅。抵好难啦呢个价钱。 吓、啊，所以点解啲人系对呢件 嘢？家用游戏界嘅Netflix 睇旧片嘅。 啊，差唔多啦，但系 Netflix 到佢点讲？佢出新片嘅速度都 快， 都冇 Game Pass 咁恐怖。系讲Netflix 有部分有少数有部分片系呢头落画嗰头上噶嘛。 系啊， 又呢度就差唔多咁嘅情况，呢头解禁， 嗰头就四围传噶啦，就已经系gamepad 都可以玩到噶啦。咁 即系计条数，其实真系呢样嘢，其实真系你攞 gamepad 嚟打欧美市场咧，其实真系杀晒噶入平机。 吓，当然啦，咁当然有人忧虑就系如果 Microsoft 一统天下嘅话，点算咧？咁 至少入亚洲应该仲未得嘅。 我唔讲亚洲，净系讲欧美市场都好啦。其实呢个可能就其实唔算好大嘅。咁 有第二有冇可能变咗有啲可能啦？有啲可能会赢，唔系冇话即系统天下啦。起码就咩斗起码有五波啦，唔好咁一面倒啦，大佬而家要面倒噶。 系因为喺度，所以啲人话如果我点啊 Xbox 个点啊，而家手法啦个升势好似远低于呢个 PS5 啊嘛，佢基本上微软系错定粒咯，根本唔 fucking care。佢其实佢唔 care 部机本身嘅，即系佢唔再 care 部机本身销量高唔高，可唔可以同 PS5 生一人长短？因为佢有个更加大嘅市占率就系、是、PC， 即系佢老本行啦，变成就系、是、只要买 Game Pass， 因为我记忆中系通噶嘛，你只要买个 Game Pass， 无论你喺 PC 上面玩，喺个 Xbox 上面玩，唔紧要，完对佢嚟讲完全唔 fucking care。佢出部 Xbox 只系提供俾你听啊 ，PC 砌机砌部主机好太贵啊嘛 ，OK， 我俾部499，俾部399嘅俾你，咁你就唔使谂咁多嘢啦。你想懒，我有个选择。即系如果你想砌得靓，你想精致啲嘅，你自己砌部 PC 翻去。咁即系佢有个咁嘅平台，变成咧就系佢将两个平台整合咗一齐，将个战场拉翻到自己擅长嘅部分，即系 PC 上面。其实呢、這个系唔系一个好策略咧？我而家冇办法，而家就讲费 Q 事蹬死咗佢。但系我觉得呢个最少系一个合理、一个正常、应有嘅策略嚟嘅，一个可行嘅策略嚟噶啦。 嗱，讲开呢样嘢啦，咁咧 Microsoft 收购咗Bethesda 啦，咁就美国任天堂嘅社长就需要恭喜，需要 Chief 恭喜佢嘅。 因为呢个 冇竞争，对冇竞争关系嘛，同天堂。 佢两真系冇竞争，甚至有机会合作噶嘛。即系尤其是 Switch 个定位咧，越嚟越唔系一部主机，或者唔系一个 家庭主机， 唔系同 Xbox 嘅市场有竞争。第一就系啱啱讲咗啦，佢系冇日本市场噶嘛，佢 Game Pass 几乎系冇日本市场噶嘛。咁即系代表住主打日本市场、放眼世界嘅任天堂，其实同佢嘅竞争相对冇咁大。第二就系 Microsoft 系冇手提机噶嘛，林天堂而家得翻部手提机咧，可以咁样叫啦。当然佢系可以家用玩。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哋嘅竞争咧，其实系个竞争层面系非常之少嘅。 同埋一样就系、是、你个堆咁嘅公司加埋命唔好，就动物之心咪悭啲啦。对林天堂嚟讲，恭喜你，我真系 佢有钱，亦都有钱无恐啦。 有钱无恐就系惨得过我而家嘛，我只 Mario 一个限定版，我就赢晒不契弟啦。你要打咩啫？嗱，呢位哈飞赖将对佢任天堂嚟讲， 又未必咁串嘅，即系变成就系佢亦都唔会话因为同佢争，佢冇任何嘢要同佢争。咁两者互相恭喜，即系调翻转讲啦，即系而家个世界咧就系讲紧已经唔系呢个纯粹系三国之战，而系有外族入侵紧，你成个游戏市场都萎缩紧噶啦。你炒翻热闹个游戏市场咧， 好咁呢样真嘅，因为始终就系而家游戏生产成本咁贵， 有甚至包括埋手机 game 都好啦，手机 game 都系比其他嘅其他娛樂方式去不斷咁侵蝕緊嘅，所以佢哋係冇錯，佢哋僱員之間內部會有個競爭啦，但係 唔係就係正競爭係好事，絕對好事。 對佢嚟講，你一個整大啲個餅，炒熱咗成個市場，大家覺得仲係有遊戲嘅需要，其實比呢、這個爭奪呢個市佔率係更加重要的。 嗱，係啦，講遊戲市場成本貴啦，唔眼你都發現到噶啦。P.S. 5啲 game 咧系贵咗1000 yen 嘅，贵过 P.S. 4啲 game。 即系呢个，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合理嘅调整嚟。 即系讲真，大佬你部机呢个价钱4900日元。 我唔同你讲咁耐啦，净系讲紧 P.S. 4到而家都已经接近10年了。 加价钱，而且通胀都要啦啩。 而且咁多年，即系要呢只 game 仲要往后都要讲，都系要咩嘅？佢往后都要经营多几年，甚至6、7、8年嘅。即系佢而家想拉长个开发周期啊嘛，就想啦吓。咁嘅情况下，如果6、7、8年之后你仲玩紧同 PS4 一样年份嘅价，你仲得了嘅？我唔趁而家改朝换代， 稍微加加价， 佢将个标准提高咗少少，我往后仲得了啊，仲使买啊？更加都唔好讲而家个开发成本，开发成本永远就系会快过通胀嘅。 由三 A 由下都去到咩三 A 大作，大佬你一下一系即系最生还者，一系咩嗰只西班牙，而家到而家未出到啊，顶佢个肺！咁大佬已经用咁多钱开发，你边回本啊？ 系因为你如果你睇紧个开发个成本表咧，即系唔系成本榜啦，有大部分 game 都会俾人狂敲侧击到个开发成本出嚟噶嘛。个数字其实系每隔几年就花翻噶啦， 黐胶线噶。以前我仲喺日本做采访嘅年代啊，平均只 game 3-4年啦、啊，大佬、 啊。即系其实相对嚟讲，已经个翻嘅速度已经少咗噶啦，因为以前讲紧嘅翻一翻咧，唔系指 double， 系讲紧十倍。是讲紧红白机，唔系超任是红白机的十倍 ，PS 是红白机，唔系超任的十倍。佢个翻嘅速度是用十倍嚟做计噶，是指数成长嚟噶。而家就相对少咗，已经变成倍数成长啦。 即系我曾经讲啦，我当年仲去日本 TS 采访年代，吓吓嗰时啲人已经嗌紧救命啦。咁啊，嗰时仲系 PS 2 PS 3年代，而家 PS 5啦，谂下你都惊啊！即系你嗰数字又嗰啲去到就系。算啦，你唔好谂啦，会烧坏脑嗰个数字嘅。 所以咪话点解话赚钱请走他途就系讲紧呢个行业已经唔再赚钱噶啦，即系佢依然会有个业界保持到。 嗱、讲到呢样嘢，你讲今次 GS 啦，今次 GS 就摆明佢话就系俾鬼佬睇嘅，所有 event 夜晚八点嘅，我琴晚睇咧，咦？点解睇个时间 schedule？ 点解？咦？点解全部夜晚先播片嘅、我以为我睇错啦，唔系啊，系夜晚、啊，系全部美国时间嘅。 我觉得啊。唔系纯粹俾欧美人睇嘅，仲有个原因啦，因为咩啦？因为睇嘅人，即系以前咧就讲紧，点解要朝头早咧？因为啲人翻工时间，你要啲记者翻工喺呢个时间。 同埋就系你冇，同埋就系你系莫张采访，冇人凌晨两点啊嘛。 系啦，咁但系而家调翻转咧，就系你夜晚出咧，就有个好处，我可以听朝全世界出晒嚟，即系你夜晚要时间整理成，你朝头早出，你要隔一日。你先可以开始，你先可以话我琴日 TGS 有啲咩报道，即系报道层面啦。 我都冇乜 T， 今嗱真嘅，今年咧本来咧，如果你真系喺幕张搞咧，就今年就多嘢睇咯。两部主机一定有啲嘢，点但系讲你跌嗱 Sony 咁样，你点样摆一个阵噶啦？ 你俾我讲埋先啦。系佢夜晚出就另一个好处就系咧 ，for 玩家收工翻嚟睇就可以睇直播。就唔使等第二日嘅報道啦，我可以自己睇直播。咁所以咧，對歐美，當然對歐美嚟講，佢就佢哋調翻轉就變咗佢哋嘅朝頭早啦， 方便佢做嘢啦。 咁啊，但所以但係對日本嚟講亦都唔係問題噶，因為佢都係夜晚出，然後朝頭早翻編輯翻工啦，就開始出報道。即係個事情上咧，個夜晚出咧，其實對佢哋製作面都好啲嘅，因為做曬所有嘢收工，唔使一路開工一路去播出嚟。你只要係 set 定咗，即係做曬所有嘢收工 set 埋夜晚直播，夜晚播出就已經 OK 噶啦，因為佢唔係直播嚟啊嘛。即係佢雖然佢點講啊算係直播啊，理論上即係對玩家嚟講係直播，對佢哋嚟講係錄播嚟啊嘛。咁嘅情况就佢哋其实系方便佢哋作业少少，尤其是而家全世界其实24小时运作㗎啦嘛。 不过今年呢，嗱，讲返去返 TGS 啦，今年呢由如果以前摆一个大摆，即系以前呢喺幕張摆呢，今年多嘢睇㗎啦，就差唔多叫做咩，连我都会想出去睇下嘅。 真放唔落囉，我觉得。 嗱，两部新主机大家一定摆个阵摆好大㗎啦，跟住呢老凤嘅 Keep Point 一定摆 Mountain Base 玩嘅，就玩完之后送酒巾仔啊，送胶带嗰啲乜嘢。 即系等我讲你讲话莫章，我先俾我睇一样嘢。即系好耐之前，即系佢嗌取消实体数嗰时啦，正啱。我嗰时我第一个反应就系使唔使啊？好认真嘅，所以而家就好明显系使嘅，系需要嘅，亦都有个着数就系佢哋唔再需要。啱啱你讲呢样嘢，今年可以缩骨唔使斗大 buff 啦。你谂下嗰度几捻大嚿钱啊？ 但问题一样嘢就系。一缩咗骨好啦 ，Sony 即刻缩皮嗰阵就系，以前 Sony 纯粹摆个阵就咩啊？但系好似我地头嚟噶嘛，如果我唔摆呢个大摆大个阵，足成三分二个场摆得起冚冚，点似样啊？但系而家 可以悭翻啲， 系冇悭翻啦，咁系。 对，我都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噶，你悭翻呢嚿钱，如果你可以将佢抌落其他地方度有用的地方度，好过啦，因为我都睇唔到，反正我都系睇网上的啊。 结果今年就冇，结果你好啦，今年就一睇落就哇。即系好寡，即系个你冇 谂就系有少少，因为而往年咧真系好开心噶嘛， 唔系就系起码就系你惊俾佢试玩啊，大佬嚟 mon 咁样，而家冇试玩咯，讲咩啫你？ 唔系咁试玩呢样嘢咧，就新主机嘅问题啦吓，呢、這个因为如果你系其他 起码几部 PS 5俾我摸下，睇实体画面就系摸下手仔都好啊，大佬。 系因为而家系 冇而家系新主机，所以你冇得你试玩就真系只能玩佢嗰部试作机嘅。 不过其实正常讲应该有新，应该有记录啦。十一月卖，而家如果你而家、 啊，我意思系如果系下年嘅 TGS 啊，都仲系搞网上的话，即系唔 系一定有啦。今年就 咁、你就可以订个试玩版出嚟 download 就 OK 啦。 但今年起码就咩？你几百你百起码俾几廿部机，俾我嚟摸下部机点嘅样，起摸下手掣点嘅样，大佬而家乜都冇。 就我就系即系咁啊，佢但系佢。其实都合理嘅，佢而家嘅情况，你咁多人攞埋一堆咧，真系爆起嚟就好大镬。即系我唔系话口臭啊，话诅咒佢咩？ 日本人唔敢，唔系系冇人孭你嘅， 冇人敢孭个飞啊，因为啊，我翻 game 内容啦。 讲下，首先就系讲下稍微啲叫就呢件体育啦。首先就系 Bio 咧，但咧最下会检讨啊，佢话检讨可能会出 Xbox One 同埋 PS4 版本。哇！我心谂你识唔识得咁快啊？系我知道，我出 PS 正出 PS 5版本，你扑硬街嘅。但你都起码等 PS5 出咗，你先话考虑出 PS4 啊！你而家讲嘢叫人冇买 PS5 嘅啫。 嗯，咁老老实实啦，咁你话，我觉得呢一刻冲 PS5 嘅人咧， 都唔自在 game 嘅。 只有两种，一就系我唔理，总之我要最新主机，我唔理咁多。第二咧就系我屋企嗰种，我部 PS4 残残地，准备坏。而家屋企部 PS4 准备坏，佢谂住其实系攞嚟向下点用。 嗱，呢样嘢要讲下啦，最初咧。前嗰喺 PS TGS 之前呢两日咧，就全网上疯传啦，就话 PS 5咧系唔可以玩 PS 4嘅碟 game， 即系话你摆只碟落去玩唔到嘅。 我唔知边捻个传出嚟噶， 但系传得好紧要啊！系连我睇 Twitter 度都睇到有啲百多日本百多名西友传紧呢个消呢、這个料啊！ 但我第一样就系不可能，我第一样理解就系不可能，佢冇唔会咁样攞搬起石头呃自己只脚。 你自杀嘅就等于 系啊，即系等于唔兼容噶啦，基本上系。 所以我奇怪就系点解传得，但系传得好行好啦 ，JTS 讲话放心，一定兼容。 逼到系边个官方唔记得边个出嚟澄清话系你系怼碟落去就得噶啦，99% 怼碟落去得噶。 即系啱啱我之前上一次已经讲过啦，99%意思就系讲紧基本上系 OK 嘅，但系如果真系有唔好彩嘅话咧，我唔敢担保，我唔敢担保每只嘢就得。佢意思其实系咁样嘅啫，即系但系佢实际上意思就系、是、其实全部都可以落碟。佢一开始话佢减价9%，我 因为其实系日本嗱，我睇到啦，有啲日本有啲网民啦，就传相传啊，佢就走去问Sony 嘅技术支援就话 PS 5咁问 PS 5 PS 4抌只碟落执得佢 Sony support center 佢讲啊，佢话 PS 5攞只碟落摆唔落去嘅。当然系咪真系 support center 咁讲咧，冇人知道。但就呢个传闻一传出嚟咧，就疯传洗版啦。 我觉得系语言误会咯，佢个答案好有可能系我哋呢一刻尚未能完全保证，即系你即系呢个有少少客服嘅语言艺术嚟噶。此刻尚未能完全保证，其实啱啱个99%意思一模一样。 系啦，咁咧就喺咁咧，终于咧 ask。PlayStation JP 一个 Twitter 度咧，我唔知系咪官网定点啦，总之就话 PS 五啊，总之只碟咧就直不论喺数码版或者碟版咧都直接玩到嘅，可以放心。 即系我谂呢个我觉得系呢个理所当然，事前已经谂到嘅嘢。 但问题就系佢真系疯传搞到突然间，哇！包地头咁夸张，又系洗版嗰只，系各大麦当明星疯狂嚟传啊！ 当然啦，如果系真系唔得嘅话，即系我觉得系一个误会再加一个误会再加传嚟传去，越传越歪咯。由开始唔保证 OK， 即系变成就保证唔 OK， 即系你明唔明白呢个少少语言之间传嚟传去嘅错误啦？ 系啦， 我觉得系咁嘅情况。 跟住咧就另一单就系本来又传紧嘅，就系相传咧就话人龙会有新作游戏，但系结果冇啦，反而人龙电影版会传会制作。所以制作决定啊，点样就美国好似话同美国公司合作就拍人龙美国电影版，至于点样拍啊咩嘢就完全未定嘅，总之就系呢个 project。而根据上次人龙日本电影版嚟讲咧，扑街机会率高入80%嘅，美国90%添。原因就系、是、我好难想象到，喂人龙呢个古仔系只系日本先搵得到嘅大佬。 呢、这个就点讲吓？ 点能够你换咗美国，你点拍嗰种嘢啫？ 即系你其实我觉得你真系睇你搵乜嘢人。去做嘅。如果你真係揾咗个真係识真係点讲呀识文化真係真真正正嘅日本通甚至要通到去识呢、这个黑道文化啦嘅人呢就冇问题嘅。即係我而家就嗱有真真有事啦有个最好嘅例子对马战鬼。即係你揾到嗰扎咁嘅程度嘅人去做就算係美国佬荷里活都好啦都冇问题嘅。 但我思假 但呢个可能性呢应该係非常之低。 我同我对 Sega 嘅企划部门，即系咁系有 Sonic 呢个例子，但系 Sonic 难度同人龙啊，同两个次元嚟噶。 Sonic 咪之前咪出现过咩事咯？你睇下 Sega 点解会做成咁样？我哋之前已经讲好几次啦。点解一开始嗰个咁猎奇咧？就系、是、因为佢哋根本就放手不管， 冇人去管，冇人去理，结果搞出大头发之后先系咁以派个人过去， 即系搞执翻掂又掂咗又去。 啊，所以咪话，所以就系讲紧呢个要真系要好睇佢哋制作嗰个制作组有几熟悉，同话甚至系有几还原。如果系嗰啲咧，我哋想用我哋自己嘅文化方式去重新演绎。如果你听过类似咁嘅说话嘅话咧，就快逃，真系你准备佢炒硬粉啦。即系就算佢唔讲呢啲嘢咧，佢都谂住咁样做，因为佢即系嗰啲所谓入乡随俗嘢。 第一单嘢就系 Sega 公布咗 Virtual Fighter 成 eSport Project， 冇话过系 Virtual Fighter 新作啊，但系总之由佢将魔Virtual Fighter 变成 eSport 我以为原来佢冇噶，我以为系 eSport 嘅，因为嗰个街霸好似系啊嘛，街霸呢度做 eSport 嘅游戏，有少意外咯，个就我先以为系嘅，原来唔系噶。 咁就呢一个就系呢、這个战斗人奥尼尔啦，咁佢就其实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吓、啊、手机版 what the fuck， 即系点解我唔系觉得佢唔应该出啦，系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两者好似好难有个咩连结起嚟，即系我捞咗阵，我都系呢样嘢点解会扯到，点解会扯到坏关系？咁结果佢，但系我真系冇睇错，佢真系出，真系出手机版，仲要系事前登录中噶啦。咁但系先讲啦，我唔会玩啦吓，因为即系我觉得好奇怪咯。 仲有啊，补充一点 ，Xbox One 咧出咗 Remote Play 啦，喺手机上面。 呢个就肯定一定会出噶啦。 唔系，好奇怪佢未出。又系，因为 Sony 有咗好耐喎 ，Remote Play， 即系呢个我觉得系有少少可能佢哋技术问题仲未解决到。 嗱，因为好奇怪，呢个所以我奇怪就系、是、我喺 Mac 上面用 Remote Play 玩屋企嘅人龙思路啊，因为人龙呢啲咁嘅单机游戏你唔需要话反应快啊嘛，咁我玩龙思路。喂，好耐好，你人龙思路几多年前啦？ 呢个就系重点啦，正讲到个重点。重点系乜嘢呢？Microsoft 又或者系 Xbox 啦，主要系咩 game 啊？其实都我知系黑白印象嚟嘅，车枪球，车仲有得倾啊，枪同球最重要系乜嘢啊？反应时 咁咪真？ 你讲紧系你，如果你个拼大少少都会屌老母的话。咁你喺现在嘅网络之下呢，如果佢掟出个手机 remote 批，而你又唔生性用 4G 去玩嘅话呢，你玩个屌老母呢，佢真係百事莫变㗎喎。咁佢但係佢而家嘅情况就係、是、你屌老母啊，咁我就话喂，你上咗 5G 咩？你上咗 5G 咩？即係好简单嘅啫。点解会呢个时候出呢？我觉得係睇准呢个 5G 开始商用营运啦。咁你就话呢，因为5G 你佢宣称啦，我真係冇咁富贵，未都冇咁富贵嘅朋友去试俾我睇，因为好似已经开咗啦嘛。 5G 有即係香港开始有啦，虽然根据啲网即係嗰啲网站测试嚟唔係快好多。 其实唔係好快，因为 5G 我觉得你睇嘅应该睇速度冇快好多嘅，因为其实理论上嗰个技术系相同㗎嘛，佢撑咗嘅其实系反应时间。以前你喺街道行 4G 嘅话呢，反应时间通常系十几到几十微秒。即系再叻嗰啲就唔计啦，我讲得正常啊，都系十几到几十嘅。但系而家 5G 佢理论上可以去到几微秒，即系可以压缩到个位数。个位数有个咩情况呢？如果你屋企用 WiFi 连，都随时系超过呢个数嘅。所以佢真系你要同你用 network， 即系入 LAN 线连啊。就通常会低过啊，本地连好正常系唔会多过十微秒嘅。 同埋一样嘢就系佢嗰啲 game pass 咧，即系个 Xbox game pass 咧，都有唔少系所谓叫offline game 啦，即系唔需要连线或者反应快啲咁样。 我意思佢唔系，因为佢主力唔系要照顾呢类，佢主力系要嗰啲非常广反应时间嘅，所以佢必须要等到 5G 最少系商人营运先，咁样佢就可以啲人要投诉要屌老母，佢话喂我 recommend 你用 5G 噶，唔好意思。即系佢意思啊！如果你要想最畅顺流畅咁玩嘅话，我会咁样你用 5G 噶。如果你用 4G 嘅，唔系唔玩得。不过咧就唔好投诉咯。即系佢有佢会多咗咁嘅理由，即系时机。 如果你电脑玩嘅话，你电脑较低啲解像度七型啦，就快手机七型。 我唔关事啊！呢个系传输需要嘅时间，已经唔讲你部机嘅反应时间噶啦，已经系讲紧你个传输需要嘅时间，你系一定会有个咁嘅存在，所以佢点解话要应该要快之后先可以行到？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之前吹快之嗰阵时吹嘅实景应用之一嚟噶， 就讲紧你一定要有个咁快嘅反应时间，你先可以做到云端去操控，哪怕唔止计，哪怕计算全部都系你屋企部机做，理论上都系其实一个云端嚟嘅。你谂下个云，只不过个云系你屋企嗰嚿啫嘛。即系所以呢样嘢一定系其实系需要嘅。点解 PS5 允许咧？因为我之前用 PS， 我用 PS4 嗰个 remote play 去玩过啦。基本上你揿一下咧，你系好明显地 feel 到有个磁盾喺度嘅。嗱，我已经唔系用 4G 噶啦，我已经喺屋企，唔系屋企啦，喺公司用、啊、用。 我自己经验咧，我用我个 PS4 系普通 PS4 啦，即系唔系 Pro 啦。咁我玩人龙嘅话，因为本身其实我唔诶、就算计机其实 OK 嘅。如果唔系话太过离谱，因为一般嚟讲佢磁盾系可以接受范围嚟嘅。 我 目 测感觉就 你 大概 会，你会 feel 到咯，即系 feel 到磁盾 三到零点，唔系一个好明显嘅磁盾嚟噶啦。 你会 feel 到，但系 feel 到嘅 唔影响游戏。但问题就系、是、人龙呢个单机游戏咪冇所谓啦。但系如果你玩连线或者需要好高反应嘅游戏，真系争啲嘅。 即系而家讲紧，因为点解啲 display 卡要讲到去嗰啲咩几百个 FPS？几百 FPS 即系讲紧每个 frame 系 0.001 秒，系讲紧呢个程度嘅，佢 0.00 几秒啦。佢讲到呢个程度，点解要咁高程度？因为佢真系会用得到咁嘅程度。当然啦，你自己打唔赢就冇赖呢啲嘢。但通常都唔系，通常因为你屎，就唔系因为嗰啲极限电竞嗰个程度，佢哋系需要几百个 frame。佢讲紧系800，佢最而家系咁样系800个 frame 以上。但真系打电竞嗰啲啊，即系嗰啲打比赛啊，打嗰啲啊，佢哋系需要去到呢个程度嘅。咁当然你正常嘅人就唔需要咁多程度嘅，咁佢亦都唔会照顾呢啲嘢。我相信佢都唔会要求一个电竞选手攞部手机去玩嘅，有啲系有啲吹过咗少少。 唔系，通常咧用手机玩就咩啊？农民啊，啲隔咗农啲系农素材啊，嗰类咁嘢，即系嚟 mon 翻咁样打怪农素材啲，即系单调性质，你用手机做、啊。 我睇佢有少少唔同，佢而家 Microsoft 嘅野心系讲紧，你去到边度都连翻佢度。 哇，咁要搭咁啊，咁会 呢个，所以呢个 remote 手掣其实另系佢个点话，系佢嘅成个大企划嘅其中一部分嚟。 咁我就要保留啦，得唔得就？ 照翻算呢个就睇呢个 5G 嘅普及。嘅速度如何了？呢个即系佢要脆弱咁样随身随时，即系点样话？解脱咗呢个装置嘅束缚，即系所有嘢你唔再需要话要坐定定或者个某啲特定场景应用，而系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佢要想要做到呢个程度，咁真系以呢个时候、呢、这个世代 Xbox Series X 呢个 PS5 世代、5G 年代呢三样嘢系同时发生噶啦， 嗱， 先可以做得到嘅嘢嚟嘅呢样。 好啦，咁即一般嚟讲，一啲嘅新 game 方面，即系例如话系大航海时诶，刚出大航海时代啦，又 Power Up Kit 嗰类咁嘅死人嘢，顶佢份。大航海时代四好似系，但四 Power Up Kit， 跟住咧就有跟住咧 PSO 新世代啊嗰啲新刺激卡真嘢啦，即系大致上都嗰啲咁嘅嘢啫，其实真系大。作其实真系冇乜公布，系以外就系人龙冇人龙咯，即系大家谂住就一年人龙一年一只噶嘛，去到系今年冇人龙，所以点解当初人传话人龙会出新作，大家唔意外就系差唔多啦，一年一只咁嘅人龙，咁今年冇人龙，咦奇怪、啊，咁真空咁丝合，即系冇嘢出。 咁啊，仲有就讲讲个 Mon 啦，大家好熟嘅，唔系大家好关注嘅 Mon 亨啊，咁就喺 Speed 度出新 game， 咁啊俾人屌老母，咁我啦。点讲呢，即如果你系玩咗 Mon 亨好耐嘅人，你其实你应该系，即当然啦，你睇完嘅 work 个嗰种咁嘅画质，你可能真系翻唔到去嘅。但系好似 Mon 亨从来都唔系用画质去见清个波。 同埋呢样嘢就佢 3DS 都出 Mon 亨啦。 我咪讲紧一路都系以前 PSP 去到 PSV， 甚至 NDS， 唔系冇 NDS 冇啦，甚至 3DS 一路都系讲紧，其实佢个画质都系咁麻麻噶啦。 嗱。Mon 亨佢从来未赢画质嘅， 唔系佢有赢过嘅。 佢唔系靠画质，佢唔主打画质嘅。Mon 亨，因为对佢嚟讲就咩 ，Keep 讲就要将 Mon 出喺咩最好卖主机上面，佢要销路。 即系简单讲就系好玩，最紧要都系好玩啫嘛。你要随时随地去狩猎，你就冇办法坐定定喺部 PS4 上面。 佢今日主要卖点就系即系当年咁样攞个 PSP 咁样喺麦当劳打啫嘛。你以为咩画质啫？唔好同我讲笑啦。 因为嗱，呢个调翻转讲咧就系、是、啦，虽然呢个系好梦幻嘅合作啦，如果佢两个真系做到，就咁讲就系讲紧如果你真系要既要画质又要随时玩嘅。咁点解啱啱讲个 remote play 点解咁重要就系、是，咁我咪以后我就可以匿喺屋企攞部手机做荧幕兼 controller 都好啦，咁咪匿埋喺被窦用手机嘅变轨性同你屋企嘅强大性能可以连结埋咗一齐，呢个就全部都系而家嘅科技先好，佢都点解有少少演示，即系佢而家系 sell 咗个愿景出嚟，做唔做到呢，就係、是、我都系嗰句就唔都系嗰句，就借呢个大陆好鍾意用嗰句，就係、是、理想好丰满，现实整个好骨感。即係我諗呢个系应该若干年后会实现到嘅，佢而家即系画个饼出嚟嘅啫。 咁 OK 啦，大致上啦，因为其实 TGS 呢往年其实去 TGS 呢睇嘅嘢呢就睇佢咩即场有咩 event 啊表演啊试机嗰啲嘅啫。咁你冇试玩喎，就睇片嘅话其实就冇分别喎。 咁其实佢都系会佢点都要有嗰啲嘢点都有时间公布出嚟。咁所以而家咁既然都唔需要逼埋喺嗰几日去整喎，咁佢咪冇咁急囉，即系而家整唔切啦，咁迟两个月之后先发布囉，唔紧要㗎。即系今年点解会 game 少，系因为好多大厂大 game 都唔会选择呢个时候去公去出。佢哋已经密锣紧个新世代游戏，个开发组应该系忙到碌咗喺度，即系佢亦都唔点话，就算丢个 title 出嚟，都系嗰啲好不负责任嘅吹喇嚟，即系嗰啲即系点话， 包七包八咁样咯， 得个名嗰啲啦，即系咁佢咁样佢，所以佢哋而家丢出嚟，亦都唔会有啲乜嘢可以俾到你，因为如果要去到俾到实际画面俾你见得到，佢开发进度最少要去到四成以上，先可以俾到个实。机画面，即系佢真真正正由佢开发出嚟嘅引擎去渲染出嚟嘅画面。 不过其实咁样今次就真系够 Sony 嘅，因为 Sony 其实真系冇 game 出，咩个全部都系啲嚟嗰啲字花期票。虽然 Microsoft 都系期票，但系 Microsoft 用 game pass 可以将都要咁样失去啊嘛。唔系 Microsoft 大家预咗冇 game 噶啦，但 Sony 你佢大佬你主场嚟嘅，你冇 game 俾人睇就好难睇啫。所以其实今次咧 ，Online 先系够 Sony 嘅。Sony 其实真系唔掂 ，Sony 嘅嗱，大佬即系 Demon Bay， 我哋上次咪讲咗咯，老又唔得，大巴唔得落去。系啊，你部机好卵劲啊，游戏去咗边啊？去卵咗边啊？ 我冇啊 ，Mountain 啫嘛，仲有两只，吹啊！ 啊，仲有一只咧就我个人就几点啊？又唔系好期待嘅，有啲觉得几得意嘅，有只叫大心球计划。系啊，真系你吸尘机嗰只 Dead Song 啊，不过就唔系出吸尘机，因为呢个名原本系乜嘢咧？系讲紧一个科幻上面嘅概念，一个将成个星系覆盖。 唔系，嗱，大星球咧就系将用物件将成个太阳包住， 完全利用咗成个太阳系嘅所有能量。 太阳即系唔系成个太阳？太阳即系 成个太阳系， 如果就大星球成，通常咧。就通常大心球就即系包住太阳，就将太阳嘅所有能量吸收晒，用到尽嘅。 咁太阳系 唔系问题就系咧，大心球嘅嗱，你就大心环呢样嘢啦，就系唔包住，唔使成个包实实实实嘅，而且个环包住佢得噶啦。咁样都依家唔使讲啦，你自己查啦。 佢就出咗个，其实即系睇起嚟嗱，虽然啊都系嗰句都系吹水，而家呢一刻都系吹水嘅多，但系睇起嚟佢好似想做一个真系好宏大嘅科幻游戏，科幻太空游戏。即系点讲啊？呢类游戏咧，其实一路都系有市场嘅。问题就系你真系要做到咁巨大、咁点啊、咁劲嘅太空游戏咧，其实以历嚟咧就系、是、都系好少会做得到咁嘅地步。我睇个片啊，睇影片啊嗰啲嘢咧，就觉得佢好似真系做得咁，好似真系想做到咁嘅地步。 但系有一句钱咧， 咁佢开发成点？我出嚟嗰个即系会唔会搞到 No Man's Sky 咁样？即系虽然而家 No Man's Sky 其实好咗好多噶啦，会唔会搞到个咩吹得好大，然后结果炒粉，要事后去补救嘅话咧，就另一回事。但系我睇片睇图咧， 就好似好劲， 就好吸引啦。 而同埋最啊好啦，差唔多讲啦，最后都系抽嘅水就系赛博朋克咧。 赛博朋克就肯定就系迟延期，呢个延期延捻捻期噶啦，废话。即系呢个快，所以佢而家都唔再啊，仲有一件，即系仲有一个又系我啲先关心嘅呢、这个生死游戏。这个少女射击，即系非常新鲜游戏。喺呢个确保后面冇人嘅情况下，你将呢个名字写去掟去 Google 度，然后搜寻翻段片出嚟啦。记住后面冇有人啊！如果你怕尴尬的话，后面自己唔好放人。喂，都记日日先话咸脆脆系嘅嘢嚟嘅，因为系我警告定你先。咁好似又新咗出啦，咁 啊好啦，最后几乎唔记得咗补充一单新闻，本来一个 Touch News 嘅。我今日手痕痕，因为近排睇中戏院开翻就去睇戏啦。十月中 ，Face the Light HF 线第三集上映，香港十月十五号。 即系佢呢个其实 上两三个礼拜嘅消息，佢讲咗开埋佢个佢开埋咗个叫咩啊？初回券啊，定咩啊？首映券啊？神秤礼底啊，是但啦。 总之就香港有睇啦。 香港应系啊， 咁就带 都系排住队噶啦。大家都知道佢而家重开翻啦嘛。 系啊， 咁啊排住队，慢慢 好啦，咁样我 约会大战已经上咗，唔系约会大战已经话要已经上咗啦。 因为日本台湾上一早上咗啦，咁香港前两个月都 OK 啦，可以接受啦。 即系唔好讲，唔好话咩好，讲到咁委屈啦。因为上你冇忘记之前嗰套我哋等咗成年噶，日本播咗成年先到香港播，即系之前第一。 同埋最惨就系咩咧？受跟黑寡妇延期一年，然后下五月先上，我顶佢个肺。本来大家十月尾上黑寡妇噶嘛，反而而家变咗神奇女侠仲早过佢，12月25号上。 即系咁结果就咩？而家电影真系上演得就演噶啦。 所以就而家又黑寡妇，冇话而家飞尸咧，日本破咗佢票房嘅纪录啊！ 即系佢呢个就另一个回事，因为日本啲人肯入戏院啊嘛，美国佬唔肯啊嘛。 同埋而家日本而家戏院咧放宽咗啦嘛，可以坐翻满啊嘛，所以票房仲会升高噶。好啦，谂嗱，飞车唔使开期，呢、這个唔系空头支票嘅，一定会讲嘅呢套嘢。上咗之后我睇完之后再讲。好，咁今个礼拜我睇 channel 嘅 TGS 特辑下半集到此为止。好，下个礼拜再谂到嘢再讲。好，拜拜。